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客之朝夕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很开心和你又再次见面了，每次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都是发自内心的开心，珍惜每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碰面的机会。北京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晚了，所以呢，当然你一定会睡得越来越晚。夏天的时候九点钟才是夜的开始，所以我也可以正大光明地说，欢迎你来收听一下小晚高峰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些适合夏天来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来自 Brandy Burnett， 叫做 Hands Down。 She got those lips like Aphrodite, and she's not easily excited. She likes to talk to her in a movieShe like wasabi on her sushi. So specific. She likes the strangest things. My intuition tells me to let her keep making decisions. She does it naturally. I will follow, follow, follow your lead. Hands down. My mind'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Hands down.Feels so good when opposites attract. Hands down, I'm not one for getting too attached. Hands down, but my mind'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We don't have too much in common, except we puff that marijuana. You got my head spinning like tie-dye. I'm spaced out like a sci-fi. That good connection like Wi-Fi. Let me get to know ya. So specificShe likes the strangest things. My intuition tells me to let her keep making decisions. She does it naturally. So I will follow, follow, follow your lead. Hands down, my mind'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Hands down, it feels so good when opposites attract. Hands down, I'm not one for getting too attached. Hands down, but my mind'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I don't slow down, I'm too wavy, but I don't know how we both ended up tangled in this place. But I'm here to stay, I can't fake the wave. I guess it's safe to say that I got you, and you got some new lingerie with that style for. I created new Halloween for that costume. Love it how it pans out, I got a pair of cuffs, put your hands down. But usually I'm solo, dolo, act a fool. I don't know so-and-so, I'm holo. If I'm some known to not go out, I'm not about to ask you out this time around. Cause it hurts to see rings on really bad teams, and love is just pain. I'm slave to these things, to all that I will follow, follow, follow your lead. Hands down, my mind'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Hands down, it feels so good when opposites attract. Hands down, I'm not one for getting too attached. Hands down, but my mind'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Hands down, my mind'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Hands down, it feels so good when opposites attract. Hands down. 刚这首歌来自美国的创作型歌手，叫做 Brandy Burnett， 因为在 American Idol 的最后一季成为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被人们所熟知了。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多样的语言环境当中，家中的亲戚是牙买加 Ska 音乐种类的著名先锋乐队 The Fox Brothers。 Brandy 的音乐创作之路在很早就开启了。 Brandy 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已经有了80首自己创作的歌曲，之后的演出又为他顺利签约音乐公司奠定了基础。后来在同学 Ricky 的帮助之下，他又录制了一些 demo， 这个人呢也在他成名之后成为了他的经纪人。2015年， Brandy 正式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 EP， 叫做 Made of Dreams。 第二年紧接着发行了 State I'm In， 之后又跟 Molly Moray 组成了双人组合，叫做 Cosmos and Creature，发行的单曲叫做 Yawn， 并且在去年个人继续推出了作品叫做 Feature Films。 今天我们听到他的歌曲叫做 Hands Down， 我非常喜欢这种 Indie Dance 的歌曲曲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在雨夜，非常适合在一个舒适的情况下端一杯酒，慢慢的缓缓的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Warm on a Cold Night， Let's check it out。 Okay, it's 3:17 a.m. You're tuned in with your main man, Tommy Inglethorpe. This next song's gonna keep you warm on a cold, cold night. So if you don't got a lover,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listen to harm. Like a rabbit in headlights, the sound of all your charm.You on my arm, and I can't help but wonder that we ended up alright, and I love you like no other one, 'cause this has never felt so right. You can keep me. 歌曲开始之前 DJ 极为慵懒的声音一下子就能把你带到英国雨下的没完没了潮湿的夜里，你能在这首歌里面听到很多的情绪，孤独、不甘、颓废，甚至是性感。音乐有的时候呢是很神奇的，你会在意想不到的场合用到这些音乐。 Honey 是由日文演变而来的，意为本音，用这个词作为组合名，可见这两位从大学时就一起来做音乐的英国人 James and Andy 对于音乐本质的追求。2014年乐队发行了自己的第一首 EP 叫做 Warm on Cold Night， 就是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同年又继续发行了第二首 EP 叫做 All in Value， 与此同时他还在发行的同一天进行了一场 live 表演。次年乐队又发行了自己的第三首 EP， 2016年他们又继续发行了 Gone All the Days， 最终在去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同名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Warm on Cold Night。 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你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这一定是非常舒服和惬意的事情。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希望呢我的声音能够在夏日的午后，有点闷热的午后，为你带来一丝凉意，这也应该是一件非常舒适的事情吧。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falling.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falling.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Shut me down, I want to let you go, but I give in. I stay around, I got to let you know. I've got to go, I'm done with you. Feeling numb, feeling blind, I'm feeling used, but I keep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back to you. And you keep playing me, playing me, playing me like a fool.Stop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back to your hands. You just keep playing me, playing me, playing me like a fool.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falling.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falling.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The things you put me through, you don't care. You got me wrapped around you. I come back, you love that, I know you do. Feeling numb, feeling blind, I'm feeling used, but I keep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back to your hands. And you keep playing me, playing me, playing me like a fool.Stop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back to your hands. You just keep playing me, playing me, playing me like a fool.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falling.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falling.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Why do I keep running? Back to you. I cannot stop running back to you. I just keep on running. Running back to you. I cannot stop running.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 falling.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but stars.Stars falling. Into the night, I see nothing. makeup of blue jeans, but you can wear my heart on your sleeve. Girl, all your flaws I wanna see, 'cause you're already perfect to me. When your hair's tied up and my ego's down, no, I don't ever wanna leave you. I just wanna show you what you mean to me right now. Girl, you gotta know you're the truth. And I love all of your tattoos, even though your daddy won't leave it alone. I know I can't keep my eyes off you when you're in a room with my t-shirt on. 'Cause you look better with the lights on. You look better in my clothes. You look better when you ain't trying, and you don't even know you don't know. You look better with the lights on. You look better in my clothes. You look better when you ain't trying, and you don't even know you don't know. Girl, I know you're humble, and that's what I like, but I wanna put you on show. Is it possible to give you spotlight? 'Cause I just wanna watch you glow. When your hair's tied up and my ego's down, no, I don't ever wanna leave you. I just wanna show you what you mean to me right now. You gotta know you're the truth. And I love all of your tattoos, even though your daddy won't leave it alone. No, I can't keep my eyes off you when you're in a room with my t-shirt on. 'Cause you look better. You look better in my clothes. You look better when you ain't trying, and you don't even know you don't know. You look better with the lights on. You look better in my clothes. You look better when you ain't trying, and you don't even know you don't know. Don't wanna wait too long for you to know you're all I want. Girl, I don't see nothing wrong. Can I turn the lights on? 'Cause you look better with the lights on. You look better in my clothes. You look better when you ain't trying, and you don't even know you don't know. You look better with the lights on. You look better in my clothes. You look better when you ain't trying, and you don't even know. 喜爱英国的原因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无数遍了，因为良好的音乐土壤培育出了极多的优秀的音乐人。接下来这位也是来自于英国，因为父亲呢非常喜欢 Old Soul， 所以年幼的 Luke Burr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耳濡目染，最终在成年之后成为了一名唱作型歌手。15岁的时候， Luke 在 Pop 几次表演当中被人发掘到他的天赋，很快的这个消息就被当地的小伙伴们口耳相传，他的演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之后呢，为了寻找到能够更多的跟受众、跟他的听众引起共鸣的音乐，所以 Luke 决定自己进行音乐的创作，而他的创作音乐也逐渐引起了音乐公司的注意，也有机会向世界来展示一下他的才能，所以今天才被我们听到了他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这首 Lights On 是 Luke Burr 最新的单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2015年，歌手叫做 Jones， Let's check it out。 Maybe I could be the person to catch you on the other side. That's gonna hold you for life. Or maybe I could be the reason that your eyes are crying dry. 'Cause I can't treat you right. 'Cause what if life happens, it ain't as good as it was. 'Cause the girl that used to be me, when I look back now, don't know who it was.I love you right now, girl, will I love you forever, forever. My heart beats so loud, but my mind is still tender, still tender. Maybe all I got good intentions will just wash over us, 'cause we got caught in the rush. Guess you never see it coming when the light switches off and you're lying in the rough. 'Cause sometimes life happens, it ain't as good as it was. 'Cause the girl that used to be me got her head down, now don't know who to trust. I love you. From Jones 虽然2015年才正式的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但 Jones 与歌唱事业的关联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他曾向记者透露说，我妈妈有一盒我小的时候唱歌的磁带啊，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唱歌了，并且呢，他还说我会抓住一切可以一展歌喉的机会，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要做的并且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喜欢一件事情，那他一定会付出百般的努力去完成他的梦想。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梦想做的事情，兴趣一定是最好的老师。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回到华语音乐的睡眠时间。 I'm the boy in your other phone, lighting up inside your draw at home, all alone, pushing 40 in the friend zone. We talk and then you walk away every day. Oh, you don't think twice about me.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2018年4月15日，我发了这样一条状态：那些教别人走出失恋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发这条状态的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和朋友聊起最近的生活和周围朋友的生活，发现我们总是在劝说别人容易，自己做起来非常的难。我相信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的会安慰过某个失恋的人，某个失恋的朋友，但这些日子过去了，我们终于变得很平庸，很沮丧，也很干瘪。这些时日就这么匆匆而过了。后来相爱的人依旧相爱，孤独的人依旧孤独，沮丧的人后来又遇见了沮丧，幸福的人越来越靠近幸福。我想和你找一找那些教别人走出失恋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真的过上了曾经告诉别人的你会幸福的那种生活，或者果断离开了那个不值得珍惜的人，再或者和被安慰的人一样，一起向前看了。 坐在路边，你吹着风，不说话就很甜。微光里树影重叠，骤雨间失了麻雀。我独在许多离别，勇敢而坚决。十月过后的天空，九半云红，一半是春夏，一半是秋冬。光影漂浮过山峰，留下关于你的梦。我在这写下重逢，平凡而心动。想和你看着星空，色已微风，不关心明天，不在乎所有，只对你有独钟。是时候和你决定，即便匆忙去远行，在山野间追风，去看遍世界黄昏与黎明。 窗前，我骑着单车载着你走很远，星光投影着长街，无意间夜色倾斜，在纸上写下一页深沉而浓烈，想和你看着星空，只看夜色与微风，不关心明天，不在乎所有，只对你有独钟，是时候和你决定，即便匆忙去远行，在山野间吹风，去看遍世界黄昏与黎明，人世间过往匆匆，轻易就远去无声，在人潮之中，我想要拥抱你，哪怕片刻永恒，我已经偷偷决定把爱你的事澄清，在百年之中，你依然是我未寻得的旧梦。十月过后的天空，光影在流动，一半是春夏，一半是秋冬。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孟凡明，我不知道怎么去读刚刚的这首歌的名字，两个叠字，只有的只。在这首歌曲下边有人写道，这一刻他在疾驰的列车上，我在温暖的被窝里，异地恋有千种万种不好，可是当我挨过这么多想你的日日夜夜，一想到马上就能见面了，还是会偷偷的笑出声来。有另一位听众总结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杜撰了许多的离别，勇敢而坚决，我在这写下重逢，平凡而心动，希望我们离别后能够再相逢，希望我们离别之后能够再相逢。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安慰别人走出失恋的人一定会说的一句话，叫做没关系啦，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有缘的话，你们一定会重逢的。可是什么是有缘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定义有缘呢？也没人知道，我们都是在碰运气，碰到什么算什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个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叫做朝夕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最后没了 那些曾经教别人走出失恋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听众午夜的鬼159给我留言说，一边教人走出失恋，一边自己失着恋。还有一位听众说，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问题好像更难一点呢。荣的世界没有未来，这位听众给我留言了一大段话，他说，我曾经帮助我好几个朋友度过了失恋的时期，在他们很痛苦很犹豫的时候，我说的话都应验了，他们觉得我很真心，我看透了男男女女这些情绪当中的弱点。其实才不是呢，对待他们是真心的，但是安慰不一定，安慰他们都有一定的套路，因为大家无非都是一样的问题，而我还没能真正体验失恋的滋味呢。因为漫长的单恋让我失去了很多可能喜欢上别人的机会。你问我后悔吗？我说不上后悔不后悔吧，只是人生没有几年能够无条件的去爱、去恨、去感受。所以当这些时间过了，看到周围的人失恋了、恋爱了、结婚了，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自己反倒更加平静了。其实没有谁能够完全安慰谁吧，都一样的辛苦。那些曾经教别人走出失恋的人现在听着你的节目写下这段话，我几乎没有留过言，但是每期我都听。这一次我想跟你分享我的故事，同时我想点一首蔡依林的《我》，送给每一个和我有相似经历的我们。 当褪去光线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当一天掌声变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是我。 对不起，别让我毁了心再说不是故意，我却无法怪你。别说对不起，别让我的爱情变得小心翼翼，我却只能爱你，用行动来证明你的决心。 三个字好像是在分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对不起，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听到这三个字。其实在感情当中呢，真的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谁付出的多一点，谁收获的多一点，谁少受一点伤，谁又多经历了一些痛。当然在刚刚的这首歌的旋律，你一定能听到一些熟悉的味道。我再来问那些曾经教别人走出失恋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有朋友留言跟我说依旧处在失恋当中，还有朋友留言跟我说他往往是那个被教的人。我想到之前看到的一段话，小时候我们流行写信写卡片，我算赶上了书信的时代的尾巴，现在家里还有厚厚的一摞笔友和朋友寄来的信，我经常翻旧账一样拍一些信件的老照片给朋友看，大家看后笑作一团，惊诧之余也很感激，因为当年的心情有实体记载着，还能寻得踪迹。而后来遇见加过微信的一些人，即便认真相待过一场，在删除或者被删除好友之后，真的没了任何联系，不截图的话甚至没有了交心过的证据。我们的感情也是这样，在安慰别人的时候，走出一段失意失败的感情的时候，我们会说他给你留下了些什么呢？除了痛苦和不堪还有什么呢？你离开他一定会更好的。于是我们把美好删去了，就当一段日子没发生过，生活如常进行，如常房东的猫。 就是如此令人神往的角色。 在造物主的手中，不止一个锋利中带着融合，融合里伴随冷落。你周有如此不可多得的神色，你每种表情无需费力把我俘获，平静里带着谴责，谴责却没有晕火。 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那些曾经教别人走出失恋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看到有人说当下即是永恒，我在心里默默地认同了。我不愿意辜负那些曾经投掷在我身上的感情，不愿意做那个先走的人。后来呢，我学会了用好好生活与别人告别。当我觉得这个人要离开我的时候，当我觉得这个人正奔向美好新天地的时候，我都要和他说 好好生活，这都不是谁的错，